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，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。在日间，你穿过重重的人群，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，来到夜晚，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，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，让音符代替动作，让歌词代替说话。我是郑志成，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。机会，你话你去咗旅行，你又话旅行系一种切换，切换时间同空间，让自己可以从积习日深嘅寻常生活当中抽离。但系呢一种抽离，毕竟只系暂时嘅。当旅行结束之后，你仍然要回到旧有的生活模式，继续忍受住旧有的一些规范、无聊和烦恼。如果你都有这种感觉的话，或者你应该尝试另外一种旅行，这一种就是心的旅行。身体的旅行需要行李和机票，心灵的旅行无牵无挂。身体的旅行需要订旅馆，心灵的旅行就可以处处为家。身体旅行需要安排假期，心灵旅行随时都可以成行。而且心灵的旅行只得一个动作，就是完完全全地放松你的情绪，亦都要放开自己的身体，再之后放任你的心思进入你的潜意识里面，感觉自己和无穷的奥秘合而为一。在这种漂浮的状态里面，你远离自己，却亦都是更亲近自己。当然你仍然都要回去，回到你旧有的寻常生活里面，但是你将发现心的旅行已经静悄悄地打开了你内在的眼睛。而且你不断旅行的目的，其实就是为了不断地回去。 2007年2月1日，一个星期三的晚上，不单止是寻常的星期三，而是新一个月份的开始，亦都是假期完结，一切回复正常的这一日。虽然一切回复正常，虽然话你放完假，虽然你话你去完旅行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休养生息过后，你所得来的就比以前更加疲累。身体旅行做完，尝试让自己的心灵都进行一场的旅行，到时你可以得到的可以是一个更有憧憬的生活。 过去仍然没法改变的一双手，怎去作修补？无对与错，但有因与果，冲不开心里那心窝，让这心得失不稀罕，只想不再当空虚侵占我。下半生剩下我孤影，永没尽头。 新一个月份，对我中国人来讲，更加是新一个年份。刚听过 Beyond 的《长空》，之前用关淑怡的一首《忘记他》来做开场白。 其实都是一种暗示，暗示大家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而这个他包括了奇人边，包括了女子边，还包括了死物的他，一切都已成往事，由我们重新出发吧。 自问是个极平凡的人，难明了浪漫热恋怎么可发生，如何能自愿付出真爱，但却永远追寻那张笑脸，谁曾抚吻？然而自遇着目光像迷藏的你，为何如代入雾中，思想都远飞？唯望谁在昨日得到你，何时与你别离？当天一切都忘记，爱你爱得太迟，看不懂你意思，但你过去对我完全没意义。当天失意过的事，你我都不要再知，只需要这次是真的爱意。谁没试过错爱时，没有一些恋爱故事，谁是一张不污染白纸？情愿极珍惜相恋之后有更精彩的句子，别计较这已是第几次。 音乐情人郑子成， 难受，却信这次是永不会。 会回头，从夜里偶尔喝醉了，或会惦念着谁。烦闷里，我独个对镜自泼冷水，留下半串眼泪，过后无心碎。 即将过去了， 那记忆始终藏梦里。 跟你在说上半部分放了几首歌，我首首都懂的，硬是这首卡住拗爆头，把声很熟，几时听过的？她又是谁呢？她就是我们的五姑娘伍咏薇。比较年轻的你可能会突然之间有些诧异，啊，五姑娘出过碟的咩？是啊，我们的年代她出过碟，唱过歌的，都唱得不错。仿佛仍是醉，就是刚刚听过的这首作品。时间还有三分钟，去到晚上的九点半，室外气温18度，相对湿度82%。即将迎接九点半新闻报告，完结音乐情人上半部分，我们有陈慧娴的出场，把悲伤看透时， 难怪那晚的天空要落雪，才能叫我的伤口不见血，能令我一生记得的决绝。那夜你分析你这几个月，突然再不想继续发展。线的风景向后退，遗忘了我怎么身在市区，能令我一生记得的眼泪，困在眼眶中回荡像湖水。可惜眼泪也哭不回伴侣， 不起过去怎尽谁，别提每朝醒了为了谁，然后我对你开始不再在意，甚至不惜将这种灰心让你知，能令我一生记得的往事，最后也只不过平淡如此，仿佛有没有感触都可以，仍令我不敢了解的说话，正是把悲伤看到通透时，未来谁痛到半生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九点半，现在有黄思恒报新闻。粉岭长华村一名女童下午五点左右在单位昏迷，送院证实死亡，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案，拘捕女童妈妈。案发在长华村长德楼28楼一个单位，警方封锁现场调查。警方说接到一名男子报案，说现场有人精神病发，现场消息指女童怀疑曾经被妈妈箍颈。同一个楼层的住户说，朝早见过案发单位的那一户人，不觉得女童的妈妈精神有问题，没有听过吵吵的声音，又说女童平日很乖。內地富商蕭建華被傳由公安以及國安人員在本港帶回內地接受調查。消息透露，蕭建華是由落馬洲口岸出境。蕭建華以個人名義在本港一份報章頭版再次發表聲明，說不存在被綁架回內地，他正在國外治療，療程結束之後很快會同媒體見面。英国传媒报道，警方曾经翻睇萧建华入住酒店的闭路电视片段，他被带走的时候并没有反抗。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涉嫌收受利益案在高等法院续审，法官预计控方举证会在明日完结，辩方案情下个星期展开，预计案件可以在今个月的16号审结。另外，两名前发展局官员说，2011年收到特首办转介包括建筑师何周礼的受分提名，处理提名的时候并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压力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医院发生持械对视事件，警方说一名正接受精神病治疗的警员挟持一批医生和职员。不过外电引述院方的首席医生就说，精神科所有员工及时疏散，这名男子独自反锁在一个房间之内，警方尝试谈判劝阻他自杀。报道说这名男子接受治疗两年。财经消息，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144点，升45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，港元 7.76， 日元 113.61， 瑞士法郎 0.992， 澳元 0.757， 加元 1.308， 新西兰元 0.727， 人民币 6.887，英镑对美元 1.264， 欧元对美元 1.077。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06.45 美元，卖出 1206.93 美元。天气方面，预测会是大致多云，听朝早天气清凉，最低气温大约16度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大约20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，明日风势逐渐增强。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星期六有几阵雨，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。而家气温18度，相对湿度8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市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经理啊，请人是不是看他的身份证就可以了？ 未必的，如果求职者没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，根据法例雇主就要查阅他的旅行证件，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在香港工作。雇主没敢做就请他是犯法的，最高可罚15万元及监禁1年。如果要查询可以打入警署热线2824-1551。 点点点， 中国点点点。 我是张凤平，祝大家金鸡报喜，日日都咁欢喜，恭喜恭喜。 我是刘瑞兆，祝大家以港为家，唔好鸡飞狗走，红鸡报晓天下白，行善积德满堂红。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鸡鸣犬贺新年， 中国点点点， 祝大家新年点点点。 我们都是 CIBS， 不是，你们未是 CIBS。 蛤，我申请了，但 是你要过到公众投票这一关先， 那要拉下票啦。 如果想听到我把声， 又好想知道我们做什么节目， 想听我 rap 几句给你们听， 那快点投票咯。 由即日到2月7日，你可以投选决定谁有机会成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，在香港电台数码31台播出。 快点登入 CIBS.RTHK.HK 投票啦。 我们都是 CIBS。 那到时就是 劳工处推出了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，涵盖职业介绍所需要遵守的法定要求和要达到的标准。 是啊，所有职业介绍所，包括提供外籍家庭佣工介绍服务的介绍所，雇主和求职者都应该了解守则的内容。 守则在劳工处和各区的民政咨询中心有得拿了， 详情请致电2115-3667 或浏览劳工处网页。 他有一把低沉磁性的声线，他最喜欢吃豆腐火腩饭，他没有阴谋，只是想播靓歌。 无名分的恶魔， 你实知他是谁？音乐情人郑子成，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准时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在这一天应怎么高歌作浪，才能弥补当天的破拥。无奈这晚太易激动，这世界伤心者只得一种，都需要盲目借故发泄去博取认同，尤其在这一夜最易失控。只可惜好的情歌不够多，无聊时完全无一首合我，常常让有情人唱得情怀过火。浪漫地自虐地宣泄旧情，仍然能找半句可以自我，尤其在这一夜唱什么歌。只可惜好的情歌不够多，无聊时完全无一首合我，常常让有情人唱得情怀过火。尤其是这重要一夜，快乐不多。尤其是这重要一夜，快乐不多。 晚上九点四十一分，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。佢把天赋咁完美嘅高音声线。又怎会不认得他？不过这首歌未必是我们常听的作品，它是张信哲《今夜唱什么歌》。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2.6-94.4 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，音乐情人都会出现，今晚都不例外。 明明是爱你，最喜欢你，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坏戏，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，在内心仿要放弃。明明是爱你，暗中想你，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戏，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，在梦中亲你吻你。夜阑静静又再淡淡眼眸，从前亦星尘风里伴奏，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。求影画可变真，情人情人不知，暗暗爱你那天开始，唯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。求影画可变真，情人情人可知，爱你爱你没法终止，求明了傻汉子，请不要怀疑，藏在心底是意。 在你心逗留。求影画可变真，情人情人不痴，暗暗爱你那天开始。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。求影画可变真，情人情人可知，爱你爱你没法终止。求明了傻汉子，请不要怀疑，藏在心底是意。求影画可变真，情人情人不知，暗暗爱你那天开始。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。求影画可变真，情人情人可知，爱你爱你没法终止。求明了傻汉子，请不要怀疑，藏在我心事。 佢系黎明，谭正宵嘅作品。广东版本有黎明嘅爱情影画戏，当然原装正版嚟自谭正宵佢嘅国语版本。深爱着你，九点九个字，开始我哋今晚点唱啦。子成大哥哥，我哋全家人一直都有听开你嘅节目嘅，因为呢个新年有好多最亲嘅亲人生日，希望喺月初你可以帮我读出。佢哋包括我嘅小女林林 Kiwi， 啱啱喺年三十，即系一月二十七号二十岁生日啦。而家喺中大读二年级，祝佢 GPA 攞到好成绩。仲有小女嘅表姐欣玲 Elaine。初三，即是过去了一月三十号二十四岁生日了，祝她转职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还有识到好的男朋友。另外小女的姑丈和姑姐都在二月内生日，分别是月初和月中，一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笑口常开，事事顺境。我想来点一首轻快的歌， E-Kids 当年的代表作开始恋爱，全名林林妈咪想。 愿你可死心塌地，还待我体贴入微，不像和男仔倾偈睇戏玩手臂，在以往都不顾忌，从未会这般小气，偷睇你的手机记录查阅你，这个梦。大事天天都找你，不知怎的开始害怕被处死。何时我会妒忌，我会担心魔鬼抢走你，何时我每次都不知不觉越来越想你，脑袋不停为你转到企不起，我想你笑我跳，我想释发上，想留住你。就算我不懂避忌，还是会懂得亲你，包括我余生心机都要满足你。遇挫折不需退避，每件难事我担当得起，充当你的保镖，做漫威护你。想想想想，怀疑自己，高攀不起你，不知怎的开始害怕被处死。何时我会妒忌，我会担心魔鬼抢走你，何时我每次都不知不觉越来越想你，脑袋 分期限，其实我会妒忌，我会担心魔鬼抢走你，其实我每次都不知不觉越来越想你，脑袋不停为你转到企不起，我想你笑，我想你跳，我想识发上 点唱呢位朋友林林妈咪真系唔惹少啊 ！E.K.S 呢首歌都俾佢谂翻出嚟。你都好，亦都借住呢节目同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E.K.S 当年嘅一首代表作品《开始恋爱》。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十点，今日仲有一个点唱嘅。这个点唱就系咁讲嘅，佢话 Hi 郑子诚你好吗？祝你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这个系第一次儿子同埋我喺丈夫生日点唱俾佢听。因为今年要去加拿大照顾儿子考大学，未能够陪他庆祝。由结识到现在，这个是第一次未能够在他身边为他庆祝，希望送一首歌给他听。他说有机会这首歌未必配合到你的节奏，其实不单止节奏，你原本想点的首歌是英文歌，节目是播不到英文歌，所以取而代之帮你带了你这首歌。你说你丈夫的名字是 Alex，祝佢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全名是 Ryan and Ursula。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，共回味情梦最甜，新鲜早餐奉献。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。爱是这样甜，共做晚餐谈笑，你要呷醋我乐宴，饭后理直无言，还未着上多温暖。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，共回味情梦最甜，当天布置放身边。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。爱是这样甜，住在这小房间，说说笑笑也缠绵，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。这小房间，说说笑笑也缠绵，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。 音乐情人郑子诚。 还会记起欢欣的往事， 前日子，当初那情意，让我此生永久长存在心里，能令我天天痴痴怀念你。想起旧事，从前日子，当初那情意，让我此生永久长存在心里，留下我心中痴痴情意， 一首怀念着你， 留下我心中痴痴情意， 令我哋都怀念住许冠英。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，明早天气清凉，最低气温16度，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，最高升翻上20度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，明日风势将会逐渐增强嘅。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，随后一两日将会系大致天晴。今晚音乐情人又到此为止啦。 我也不是大无畏，我也不是不怕死。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，如何险要悬崖绝岭，为你亦当是平地。爱你不用合情理，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。一想到心仪的你，从来没有的力气，突然注入渐远的伤。 从不。